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一，农历9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在京开幕。 第十届北京文博会闭幕，总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 本市交管部门推出7项车管便民服务措施。 人口抽样调查开始入户登记。 京城本周中后期气温明显下降，周四周五有小雨。 本市首批精神卫生社工明年进社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高丽说，今天一批国际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专家学者聚集一堂，沟通信息，交流思想，把更多中国声音传向全球，对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中国了解和认识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高丽表示，中共18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描绘了未来5年发展的宏伟蓝图。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21世纪理事会共同主办，4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前政要、战略家和企业界领袖参加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出席开幕式。 北京日报消息，由北京、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部分省市社会建设年会昨天在京召开。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出席并讲话，副市长王宁主持开幕式。与会者围绕学习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实现13五规划目标进行深入交流。吕希文在讲话中强调，刚刚闭幕的党的18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的13五规划，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行动纲领。全会明确要求，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建设工作者要不断提高社会建设水平，通过创新服务激发社会活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第十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昨天闭幕，4天里参观人次达到22万，产品交易和合作协议总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我们真实写字，我要先蘸墨，书写的时候毛笔它颜色会越写越大。 在海淀区的展台里，可以写毛笔字的 LED 大屏绝对是明星。研发人员王明正在现场指导观众。 包括这个毛笔，它有3支毛笔，大、中、小，模拟大毫、中毫、小毫，写它的笔迹和粗细也会不一样，尽可能100%的模拟出真实的书法毛笔体验。 不少观众都排队体验这种奇妙的发明， 希望这个设备呢以后可以开发出那种软件，成本不要太高，这样呢在家就可以，包括小孩啊，可以体验书法的乐趣。 而在隔壁的朝阳区展厅里，一套模拟海军航母的体感游戏装置也非常受欢迎。张大爷戴上全景 3D 眼镜和耳机，也来感受一下。 天空、大海，还有咱们中国的辽宁号嘛，感觉比较真实吧，像坐在飞机上看一样。 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将来这个系统还会有更多的场景上线。 它可以用在游戏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用在科普方面。我们还可以开发相关的，比如说陆军的场景、海底的场景，包括太空的场景。 本届文博会展示了大批新业态、新媒体的前沿技术，促进文化产业跨界融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贸促会副会长张刚介绍说，这种理念还瞄准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 像体育展区吧，重点展示在科技创新有关的冰雪休闲娱乐项目与措施，以及高科技的冰雪体育运动项目。 本次文博会共签署产品交易、艺术品交易、引起合作等文化创意产业协议，总金额达到1003.8亿元人民币。 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在第十届文博会上了解到，依托奥运场馆的文创项目鸟巢文化中心，从今年3月成立至今，已经举办了超过100场路演、论坛、发布、展览、比赛等活动，场地使用频率达到 85%。 今年年底还将在鸟巢开放一间体育艺术书店。鸟巢文化中心目前正筹备打造体育文化金融创新孵化平台，与著名产业园、事务所、咨询、金融等专业机构合作，为入驻企业提供投、融、担、贷一条龙金融服务。同时还计划与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共同打造鸟巢北京股交中心文化体育版，为符合条件的入驻企业提供无财务门槛、无手续费、有融资渠道、有培育机制的服务。 在昨天结束的北京金博会上，有关证券、基金等的理财专题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今年震荡的股市让股民真正感受到投资的风险，而刚刚颁布的“十三五”规划又激发了他们投资热情。于是，很多股民都来到金博会，提高对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的认识和自身风险防范的能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在百姓理财讲座上，来自证券业的专家都在为股民解读着“十三五”规划草案将利好哪些行业，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受益匪浅。 非常有收获。我认为吧，作为一个散户，很大的问题就是一只选股的问题。 沪深股市十月份的反弹行情上涨了10.8%，而市场也诞生了一批所谓的妖股，这些股票一个月能涨1到2倍，让众多投资者瞠目结舌。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张宇峰说， 实际上有一些远远脱离基本面的个股，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概念和消息，但是如果没有得到基本面上的配合的话，我个人觉得这类股票还是少碰为妙。 论坛上专家的解读不仅为投资者把脉了行业发展趋势，也提高了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证券投资顾问文泰斌说， 往往买股票都是凭感觉、凭冲动，或者说看到什么说好就买什么好。所以首先我希望他们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学习，多花一些时间研究一下国家大的方针政策。 上证指数今年6月到9月下跌了34%之后，市场从8月份低点到目前 A 股大盘反弹幅度已接近20%，而第3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跌破7%，预示着国内经济进入了一个换挡期。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师梁哲说， 数据表现不佳这是事实，国家必然有一些相应的刺激措施要出台，整个经济的行势和其他方面都是支持整个的市场稳步的震荡上行。 昨天是全国1%人口抽样入户调查的第一天，本次调查是为了了解我国人口在数量、素质、结构、分布以及居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为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叔阿姨， 来了来了。 您好，我是张家口街道公寓社区调查员张一晨，之前摸底来过咱们家了，然后今天是正式登记第一天。 上午10点，记者跟随入户登记调查员走进了海淀区增光路一处居民家中。 我们想看一眼您通过网络填报的情况。 啊，来， 这户居民事先已经在网上进行了填报，调查员需要做一下信息核对。 您看，咱们这块呢是需要填您的这个出生年月。然后咱们这是下拉菜单，您点选一下，选择一下，看看咱们哪年哪月。 大约20分钟后，整个入户调查就全都完成了。记者询问居民李女士， 这个整个这个流程您觉得繁琐吗？觉得会占用您很多时间吗？ 这倒没有，就问家庭的这些个情况，没有什么。 这位调查员告诉记者，入户调查的问题分为住房、迁移流动、文化教育、婚姻生育等八大类情况。 有咱们的年龄啊、工作情况、住房的情况、退休养老金什么的，看是不是咱们的常住人口之类。 据了解，本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涉及北京2600个小区，大约60万人。北京市统计局人口就业处处长沈清表示，调查信息将严格保密，个人财产的问题绝不会涉及。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要家里有多少套房子，那不属于调查的项目，那更涉及到个人隐私了。所以请大家放心，这个他要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如果不按这个要求的话，那是有处罚措施的。 本次入户调查将从11月1号持续到11月15号。 新闻广播消息，从今天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推出7项车管便民服务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路，包括简化小客车过户时审核相关证明，简化小客车指标变更时审查相关证明流程，简化机动车报废监销工作流程，规范拆解和监销标准，将7项外籍车驾管业务扩大到车管分所直接受理，新增5家新车检测场，全市范围内扩大到21处网点，协调邮政部门再增加10处邮局网点代办车管业务，以及放宽远郊区县居民正三轮载客摩托车注册登记。 从今天起，本市空气质量开始下滑，从优良水平逐步跌至重度污染状态。随着一股冷空气的到来，预计本周中后期气温下降明显，周四周五还将出现小雨天气，冷空气也将驱散雾霾，京城的能见度随之转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田田、蔡鹤娟的报道。 由于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早晨本市气温偏低，在3度左右，出门比较早的朋友要注意添加衣物。不过好在今天太阳出来以后，由于光照条件比较好，加上控制北京的大气团还在继续回暖，所以上午气温会快速上升，白天的气温将达到近2周以来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19度左右。由于今天天气晴朗，干燥依旧，所以仍然要多喝水，加强皮肤的保湿和护理。明天傍晚以后，污染物的扩散条件会进一步下降，预计周二、周三天空云量增多，北京将再现雾霾天气。本周中后期气温会下降比较明显，周四周五因为有冷空气影响，本市将有小雨，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在10度以下，最低气温只有4度左右。而双休日多云转晴，虽然风力不大，但天气进一步转冷，外出郊游要注意保暖。秋季由于气候变化比较明显，还要注意预防气象病。秋季温度和湿度都有所下降，气压升高，影响人体细胞的摄氧量，一部分人会有抑郁、失眠、头疼等气象过敏症。而刮风天气和冷风过境或者冷气团的控制之下，还会引发牙周炎、牙髓炎和牙出血。气候干燥时，孩子们习惯用舌头舔干燥的嘴唇，更容易导致口角干裂，细菌乘虚而入，引发口角炎。气压变化还容易引起溃疡，这就需要我们多吃润燥的食物，加强锻炼，开窗通风，避开过敏源，戴口罩或者远离宠物等。 位于燕郊的河北燕达医院昨天与北京中医医院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并揭牌成立中医诊疗中心，打造中医药医养结合模式。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京津冀3地确定10项合作协议，今后3地影像化验有望互认。今天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9点，河北燕达医院新开诊的中医科门口聚集了不少患者。从脾胃科走出来的张阿姨告诉记者， 坐着930就来了，上北京你还要提前预约，完了家人没人排着，自己还挺困难的。 据了解，北京中医医院这次动员了10大专业的30多位专家前来义诊，今后还将有多名国家级重点专科的医生长期坐诊。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 针灸门诊、老年门诊、开放我们的皮科门诊、肿瘤门诊，选择这些专科的目的呢，也为下一步医养结合，因为我比较看重的是他的一片养老院，如何开展医养结合，如何开展中医的老年病学和康复学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地。 河北燕达医院2014年起，先后与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儿研所建立了诊疗中心。截至目前，燕达医院门诊量比2014年增加了5倍，主要服务周边200多万北京和河北的市民。燕达医院院长李海玲告诉记者，今后还将有更多北京优质医疗资源进驻燕达， 比如说同仁医院作为眼耳鼻喉这块，包括是医科院的肿瘤医院，我们现在属于初步的一个洽谈阶段。 对于于今后京津冀3地医疗领域的合作，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目前3地已经召开了座谈会，并确定了10项具体的合作意向。 医生注册的互认、药品招标采购政策的互动，想组织京津冀的远程会诊中心，检测报告化验的在京津冀3地之间的互认。 铁路部门昨天起推出旅客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凡是在我国境内乘坐火车的旅客都可以在购买火车票时自愿投保。记者昨天在火车站采访发现，并没有旅客关注或询问意外险，旅客的购买热情也不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在北京站售票大厅，记者看到大厅墙壁上张贴出了旅客意外险的通知，问询台上也摆放了一摞意外险的宣传册，可是并没有旅客去关注或询问。一位刚刚购买了硬座车票的旅客告诉记者，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购买的。 自己如果出门的话，买这种车票的话一般都不会买保险，因为火车大家还是觉得比较安全一些。 还有的旅客觉得买不买保险和旅途的远近有关。 那如果是长途的话也可以会考虑买，要短程的话一般就不买了吧。 按照意外险的规定，被保险人在境内乘坐列车遭受意外伤害，致使本人身故伤残或者受伤治疗的，铁路将按照约定给付保险金。保险范围从车上扩展到了车上和站内。北京站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由于是第一天，目前旅客只能通过12306网站购买意外险，车站还没有开始发售纸质保单。 窗口只能办理保单发票的领取、保单的批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旅客可以来车站办理退保业务。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儿童意外险的保费为1块钱，在与父母同时乘车时可免费获赠意外险。 一块钱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就是说他身高不足1米2，要求他的年龄在10周岁以下。 据了解，在网上购买铁路意外险后会收到12306短信通知，保险事故发生后旅客可直接向列车或车站工作人员报案。 新闻广播消息，六必居酱菜是京城百姓餐桌上的寻常小菜，可您是否知道，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酱菜也会在国宴上亮相。它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因为一份酱菜的问世要经历6道工序的严格把关，而被命名为六必居。现在，六必居酱菜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银喜是这个项目的传承人，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就讲杨银喜的故事。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关注今天早上8点播出的资讯早八点。 新闻广播消息，经济新常态下改革有哪些新亮点？全面小康需要怎样的实现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研究员李震深度解读五中全会为“十三五”描绘的愿景蓝图。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今天下午4点25分，敬请关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7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本市完成基础设施投资1347.8亿元，增长4%，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占全市投资的比重为24.7%。 中关村管委会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9月，中关村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25205.6亿元，同比增长12.5%，预计今年全年收入超过4万亿元，增长15%左右。中关村凭借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继今年6月1号北京对重型柴油车全面实行金5标准后，明年1月1号起，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的新增重型柴油车，包括公交车、环卫车、旅游车、邮政车、渣土车等，都将执行特金5标准，通过安装壁流式颗粒捕捉器，大幅降低 PM2.5 的排放。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的数据统计，10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总量为14382套，比上月同期下滑16.7%。10月二手房成交均价为每平方米39927元，比上月小幅上涨0.9%。 本市首支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近日完成组建，明年将进入社区为精神障碍患者服务。截至今年三季度，本市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有56000人，而从事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防治人员不足1000人。今后，本市还将陆续分批培训精神卫生专业社工，未来全市355个社区都有2到3名精神卫生专业社会工作者。 由公交集团发起的北京公交站台站杆站牌创意设计大赛近日完成初评，即日起到11月20号，100个入围的站台站牌创意设计作品在公交集团官方网站上接受公众投票，最终的获奖作品将作为下一步北京公交站台改造的依据和参考。 中国移动宣布从昨天起下调国际及港澳台漫游上网资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昨天举行90周年纪念研讨会。据了解，自从2009年复建以来，国学院已经培养大约20名博士后。目前，学院仍坚持以学术研究为主，只招收博士后，暂时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60周年成就展明天开始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本月9号结束。黔南是贵州南大门和西南出海的必经通道，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走廊。成就展从设计到内容都体现黔南元素和民族特色。展览期间，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场民族歌舞表演，还有茶艺表演等。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8摄氏度。具体报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通快速公交车道屡屡被占，监控探头能否起作用？整体加装藏猫腻，房屋装修交付后消费者难入住。下面是详细报道。京通快速公交专用道自2011年5月启用以来，为市民的公交出行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长期以来，部分社会车辆混入公交专用道行驶，降低了公交专用道的效率，也为道路安全增加了很多隐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王先生家住通州杨庄，他每个工作日都会乘坐公交车走京通快速上班。近2年来，他发现京通快速路越来越难走，一些社会车辆经常在进行时段堂而皇之地开上公交专用道，本应畅通的公交专用道经常会变得拥堵不堪。 最理想的时候，有的15分钟就从这一出八里桥就到大北洋，长的话25分钟。 王先生认为，交管部门设置的固定探头是有限的，不能覆盖全部路段，这给了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据他观察，在京通快速路的进城方向，从八里桥收费站到五环只有4个探头。王先生也注意到，有的公交车前面安装有车载电子探头，但他不确定这些探头是否能和交管局联网。 如果他们有能共建，是吧，或者合作，他自然而然他也不敢进来了。 据了解，本市从2010年9月起就开始在公交车上安装车载电子探头，监控违法行为。但是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京通快速路上行驶的公交车，有的已经安装了和交管局联网的车载电子探头，但并不是全部安装，一些安装了也只能起行车记录仪的作用，不能和交管局联网。在一个车队的值班室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一半安，一半没安的就走， 而且他们这帮小车也会看。” 记者又联系了322路车队技术队长李展，他表示， 这个违章抓拍探头呢，它是通过这个咱们的3G网络进行上传的，我们驾驶员开了以后就负责采集这些信息。如果没有这个探头的话，肯定会由私家车它加起来，影响咱们的这个正常的一个运营。 王先生希望公交车载电子探头可以得到更好的推广和实施。 整体加装是最近几年在装修行业出现的一种模式，是指装修公司统一进行房屋装修、家具配置、软装布置等项目，完工后统一交付给消费者。但是打着一站式体验旗号的整体家具服务真的足够省心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带来的报道。 王先生今年七月开始打算为新房装修，在网上经过一番查询比较之后，选择了一家整体家装公司。 然后因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我们基本上工作都比较忙，就花钱图个省心嘛，从基础施工再到家具什么东西都能够去给你做的。 九月底房子装修基本完工，但是由于基本的家具迟迟没有到位，王先生的新家还是住不了。 台面还没有装，然后燃气灶、水盆、龙头这些东西全都没有装。你看目前为止我们家用水就是只能是从这个里面，它这个脚阀我直接扭开，从这个地方接水。不要说做饭了，洗漱其实都是挺麻烦的一个事情。 王先生还算比较幸运，因为装修公司承诺赔偿他的损失。但是长期在装修行业从业的葛女士表示，王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案。因为做整体家装，对上下游供货方的控制能力很重要，但是一些装修公司往往并不具备，拖延交付甚至质量出现问题也屡见不鲜。 现在这种模式的话，就在市场上来讲它还算有吸引力吧，但是它这个整体的衔接包括实际操作，现在问题其实出的挺多的，出的很顺畅的太少太少，有时候真的是靠运气。 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建议，为了避免因为供货衔接在工期上产生纠纷，消费者应该在合同中明确房屋交付的时间以及交付时应达到的标准。另外，整体装修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装修材料、家具甚至家电都由装修公司采购，在这个过程中，某些装修公司往往会以次充好或者虚报价格。业内人士葛女士说，为了压低成本，有的装修公司专门找小工厂供货。 因为他们找一个厂来给他们做这东西也是很不容易，所以说他这个把控能力的话毕竟他还是有限的。 业内人士提醒，加装时消费者尽量自己参与购买材料，避免因为图省事导致后续问题。同时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管理力度，给消费者一个规范的加装市场。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现在同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黄岗桥南至吉祥寺车多，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至建亭桥车多。另外，积水潭桥东东向西的辅路两车剐蹭事故后车多，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外侧车道有事故。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双十一打算买什么？ 买贵金属啊！农行贵金属11月11日限量特价，真金白银优惠多，劝君千万别错过。 这么好，我也赶紧去抢。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玛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玛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